脑中这种念头一闪而过，英明皱眉顿住动作，石毅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。两个人就维持着半搂半睁的姿势很长时间都没动一下，一直到英明胳膊有些酸了才动了动。 行了，我去洗脸，你还得去公司吧。 他们俩差不多昨天是上床就睡，事实证明石毅的失眠症跟他的情况相去不远。两个人都靠着没有说话，他等石毅睡着了才闭上眼睛。 今天上午有几个会。 这次石毅很干脆地松了手。一鸣看他套上睡衣往浴室那边走，发觉他的背影轮廓窄了一圈，下意识的还想抽烟，英明有些烦躁地爬了爬头发。 我说，你也别光顾着工作，注意身体。 石毅正在挤牙膏的时候，先是一顿，然后似笑非笑地转头看了英明一眼。 你现在说话，怎么这么小媳妇儿？ 几分钟之前刚说完的话又被抛了回来，英明眼睛一眯。不过没等他反击，旁边的手机就响了。石毅满嘴泡沫，笑着比了比床头，示意他还是先接电话。电话是寇金打的。 喂。 英明靠在床边半敞着衬衫，昨天晚上他是穿着衬衫睡的，现在揉得一塌糊涂。 明子，你昨儿没回家？ 昨晚那情况，我回家只能靠报警了。 哼，那倒是。所以你现在在石毅那边？ 寇金也是猜的，语气并不肯定。英明倒是没有隐瞒，答得很快。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跟王一奇就在你家门口，如果你暂时在那边，我们俩就先回了。 我一会儿就回。 行吧，那我们在你家附近的咖啡屋等你，快到了给个电话。 好。 简单的约定完，英明就把电话挂了。石毅从浴室那边探头看他一眼。 谁啊？ 寇京。 英明身上的衬衫不能穿了，就随手从石毅衣柜里拿了一件，虽然肩膀的地方不太合适，不过 T 恤的话看着也不太明显。英明随便套上衣服，然后走到浴室旁边，往镜子里看了一眼。石毅刚好在看他，视线撞在一起的时候，气氛有些微妙。 说到寇京，好像也很久没见了，有空约出来吃顿饭吧。 行啊，你约。 石毅这个公寓是自己住的，东西当然没有英明那边全。他翻了半天才终于翻出来一套备用的洗漱用品。英明很快地刷牙洗脸，石毅也不离开，就靠在旁边看着他。等到英明擦完脸，他才拿过旁边的刮胡刀。 试试刀片吧。 你还会用这个？ 石毅手里那东西看着很像民国电视剧里的道具。英明皱了下眉。 你确定你不会手一抖直接给我多开一张嘴？ 拿着凶器的男人笑得不怀好意。 来吧，明哥哥。 听得英明忍不住抬脚一踹，不过最后还是靠在墙上让石毅刮了。下巴上弄一堆泡沫的感觉有点奇怪，英明下意识地抬高下巴，好让石毅的视线更开阔一些，这种时候他配合度越高，自己就越安全。石毅刮得很慢，即便眼神看着很专注，却总流露出一种让人不自在的味道。英明感觉石毅的手指沿着自己的下颌往下爬，类似爱抚一样的状态，弄得他后脊发麻，想开口又怕石毅拿捏不住准头。权衡到最后，英明决定还是先憋着，结果刮了个胡子硬是折腾了小半个小时才刮完。末了，石大公子看着自己的成果满意的点点头。 不错，水平没有退步。 英明就着镜子来回看了两遍，算是勉强接受了。不过这么一弄，时间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。 英明开的是司机的车，回头还得给他还回去。临出门的时候，石毅叫住他：“ 英明，寇京他们还是你约吧，把王一奇也叫上。” 已经站在门外的男人愣了一下，回头看他一眼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只是淡淡的拢上了一层笑意。在开车回家的路上，英明总是下意识地从倒车镜里看着自己的下巴，想到刚才石毅的样子有点想笑，不过最终只是有点无奈地摇摇头继续开车。英明和王一奇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了，应该说从上次在他家分开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。英明知道王一奇是担心石毅家里的事情让他们彼此之间有芥蒂，虽然严格说跟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很多事就是这样，所有人都知道原因不在你身上，却就是觉得搞不清楚，横竖心里都难受。不过今天石毅临出门的那句话，至少说明在他心里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往王一奇的身上靠。算起来也就几天没见，彼此都觉得对方清瘦了不少。英明给寇金和王一奇找了两瓶饮料，他家里连烧好的水都没有，这段日子实在是过得浑浑噩噩，所有事情都乱了套。王一奇破天荒地戴上眼镜：“ 怎么样，你还好吗？” 昨天石毅跟英明同场的事情早就已经消息铺天盖地了，他和寇金之前过来的时候，门口还有人蹲着等英明，不过大概是看见屋里确实没人，等他们跟英明一起回来的时候，那辆一看就是狗仔的车已经不在了。英明坐在旁边：“ 还行吧，也就那样。”“ 今天的新闻你看了吗？” 插话的是寇金，他喝了一口饮料，然后往后靠了靠倚在沙发上。这个问题英明只是扬了下眉：“ 没兴趣。” 就算不看他也可以想象都是些什么东西，看了是自己给自己添堵，虽然是有点阿 Q， 不过眼不见为净吧。“ 你们俩也真够可以的，自己送上门。” 虽然当时并不在现场，王一奇可以想象场面有多疯狂。“ 我估计石毅去这件事儿你不知道吧？” 寇金看了英明一眼：“ 他之前跟我打听了不少你的事儿，我就估计他有点打算。” 其实按照英明的风格，他是不会让石毅把事情做得这么高调的，不要说本来他就讨厌这些闹腾起来没完没了的新闻话题，就说现在这种局面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后者没有接话，算是默认了。不过其实这次的事英明不支持，但也不反对。石毅的做法不符合他一贯的处事风格，可本来人跟人也不可能完全一样。英明以前很厌恶这种自作主张的行为，现在想想他跟石毅就算走到这一步，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，考虑的问题出发点都不一样，所以石毅的做法他不苟同，但会尊重。他既然做了，肯定有他的理由。这段时间沉淀下来思考过去的并不仅仅是石毅，他也一直在想，想两个人的过去，想自己的从前，想了很多东西，其实都没什么用，但渐渐的也改变了一些他的想法。很随意的耸了耸肩，英明点了一根烟：“ 日子总不能因为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就不过了。”“ 但是石毅那边不会再出什么问题？”“ 他家里的事他可以应付。” 没有做好准备，石毅也不会贸然就这么露面。